第一次網上足球直播。 好啊，網台首次直播啊。 Hello， 大家好。 對阿仙奴、啊。 主要係睇球證囉。 好嘢。 啊，一夜 接得抽水啊你。 點睇啊？ 今晚睇下個天點樣 生。3-1啦，我覺得係贏㗎啦，卓眼。 係。開波啦。 波先運營。營光幕。 過咗中場先。啱啱有個機會啦，啱啱喺。1-0。 1-0啊，即刻。 雲貝斯。喂，呢個波咧好明顯咧， 搞錯啊！喂，咁鬼快兩分幾鐘真係 死門喺山洞士度噶啦！ 你話俾阿費俊嚟聽。 咪暫時嚟講，我覺得阿仙奴嘅組織能力非常之差，佢根本上唔可以順利猜到三四個。 認同，絕對同意。 我喺中間打入 去。高雲西又攞住單對單啦，傑達達通咁啊，一刀掠過，然後落底線，將個波 send 出嚟。係，我先射12碼，掩卡曬，將個波頂翻出嚟。仲有加油卡轉咗落，有冇越位？有冇越位？冇越位！哎呀，冇越位，危險啊！個波爭啲。 射咩位？射咩位？ 龍門左手邊地波，龍。門左手 邊、 多謝啊， 多謝曬。而家咧，佐敦有心機講嘅就 梗係啦，佢個勢啊。我都話明你係好撚你氣 唔關佢事喎、 啊。食屎啦！ 唔關佢事喎、 啊。星期二11:30足球解讀，星期五8:30足球頻道。 大家好，我是桂思杰，你听紧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起来，我带你玩个世界，我骑住高铁啊，阿妈话我真系变态。 好啦，翻嚟第二节嘅北上频道啊，咁啊，寻晚星期六晚咧就发生咗一件啊唔系好开心嘅事啦，喺、香港啦，喺呢、這个九龙城贾冰达道咧，就有一个妈咪咧就攞住一架B B 车，咁啊装住佢嘅6个月大嘅 B B 女咧，就喺贾冰达道路附近咧就散步，咁跟完之后咧。就有一個粗內地口音啊嘅女人咧，就走嚟問路。咁喺問路嘅途中咧，問完路之後咧，佢就發覺咧，就佢嗰個 B B 女咧就唔見咗。咁咧就佢據嗰個媽咪講咧，就喺中間嘅時候咧，其實咧就好似係有一個男人咧，亦都係行過嘅。咁而家咧就。全城就喺度揾緊呢一個 BB 女啦，咁喺 Facebook 呢就又有人開咗 group 啊，亦都有好多朋友呢亦都將段新聞貼出嚟啊，呼籲大家呢就去幫手一齊去尋呢個 BB 女啦，咁已經過咗，我哋而家做緊節目嘅時候已經過咗接近一日㗎啦，咁其實呢就呢、這個真係黃金72小時啊，即係可能有冇72小時都唔知啊，因為個細路女其實越唔見得耐呢，即係揾得返嘅機會呢就會越細啦。咁啊警方有介入啦，亦都有頭先睇新聞呢亦都有講呢，就係會各個海關呢亦都會留意住啦。咁啊一個6个月大嘅細路女其實要揾係一個唔係一件咁容易嘅事。咁啊喺北上頻道呢其實呢亦都有人開 post 啦。咁啊發覺就我哋一位好受歡迎嘅網友啦，叫笑土啦，咁啊，佢啊咁講嘅，佢就話又有得屈大陸人啦。佢話香港嘅廢民咧最開心咧就係有呢啲咁嘅新聞。咁啊，其實一直以嚟咧，你都知道啦，北上頻道咧，我哋其實就冇乜嘢特定嘅規矩啊 ，ban 人啊，所有呢啲嘢我哋都好少做嘅，基本上接近從來都唔做嘅。咁啊，笑土係一個喺北上頻道嘅一個。台柱嚟㗎，傳奇人物嚟㗎。咁首先就係有多人又我哋都間唔中又會討論下佢嘅身份啦，究竟佢係男定女啦，咁曾經亦都有啲人 post 過佢嘅相出嚟啦，但係其實你都好難去認定究竟佢係咪一個靚女啦 ,ok。咁 一個人定係幾個人， 但係即係我哋只可以 可以只可以先假定佢係一個人啦 ,ok, 係有能力寫字喺 Facebook 留言嘅一個人啦 ,ok, 咁絕對唔係一隻狗嚟嘅。咁其他嘢其實我哋都好難確定㗎，咁曾經我都成日想請佢食飯啦，咁佢又唔騷我啦，咁亦都有人話俾我聽佢就喺外國住㗎啦，咁佢嘅好，如果成日上開北上嘅 Facebook 呢，就好多朋友都知道，就係佢就都成日會佢好有鋪癮，就係去同大家即係討論一下，即係香港人啊或者內地人啊嗰啲特性嘅。 係啊， 咁香港廢文呢個名呢，就由佢 create 出嚟啦。咁但係呢，即係通常我都唔會話我係覺得就有時候啲網友亦都叫我喂 ban 咗佢啦乜乜咁呢個我係絕對反對嘅，因為即係我係希望個 group 入面有唔同嘅聲音啦。咁有陣時其實笑吐嘅係代表住另外一種嘅態度，咁我覺得都好好嘅，咁大家亦都樂意去招呼佢嘅，咁所以都冇乜所謂。咁但係就即係睇完頭先剛才佢嗰、那個佢嗰個評論呢，即係佢嘅留言呢，就真係有少少令人憤怒㗎。咁即係譬如有啲網友啊 ,Gary Moore 佢都咁答返啦，佢就話笑討你今次真係最好收聲啦，佢話唔好講咁撚多廢話，係唔係大陸人做呢就唔緊要嘅，幫手搵返個 BB 女先啦。咁我覺得呢個就已經代表曬每一個人嘅態度嚟嘅 ,ok。咁啊當然啦，即係呢個有得討論嘅，因為喺個譬如話喺今日嘅蘋果日報其實都有講過，就係話嗰、那個媽媽呢，佢嘅口供就係講，就係話呢，即係佢同問路嗰個人係操內地口音嘅。咁當然我哋唔可以話因為咁樣一面之詞就認為呢係真係呢、這個即係又有內地人走嚟呢個香港，而家連 BB 都偷啦之如此類。咁呢個我哋容後再講啦，即係等真係捉到個人先再講。咁、但係我覺得就係唔好將啲嘢呢成日即係咁快就即係上綱上線先啦。即係而家大即係我覺得譬如話大家其實都係想關心嘅，就係希望個細路女唔好即係冇事啦，或者揾得返啦，咁呢個我覺得係呢、這個係首先係最緊要啦。咁笑到未必會有成日會聽住北上頻道嘅節目嘅，咁但係我唔理你真係真心一無意啦，即係希望你自己即係收斂一下啦，即係了解一下大家人嘅心，即係大家嘅心情囉、即係因為即係一個細路女，其實呢個係即係我哋亦都好怕見到嘅，因為譬如話喺中國，我哋成日都會見到一啲小兒童被拐帶，咁呢個真係唔係好想，譬如話喺香港亦都會見到有啲咁嘅事情發生啦。咁我細細個嘅時候都會有好多拐子佬，香港都仲有嘅，有金魚佬啊，帶你睇金魚啊嗰啲咁樣。咁但係嗰啲唔見咗，捉咗你，最多做下扒手啊之類之類啊。咁但係如果你話呢個細路女咁不幸，真係俾一個內地人捉咗咧，翻到去捉到翻去大陸咧，嗰個命運咧就真係完全係想象唔到嘅。咁咁細個嘅細路女通常都係賣咗佢嘅啫。咁但係就睇下賣咗佢乜嘢嘅咩嘢嘅。即係賣咗佢頭咩嘅住家啦。咁但係呢個都，但係喂大佬，即係呢個係一個好慘嘅經歷嚟嘅，即係我覺得。咁大家即係希望下，可唔可以有冇咩辦法可以睇下可以搵得返個細路女啦，希望可以吉人天上囉。 但係我又反而有個幾奇怪嘅，係點解會開即係已經唔係一單啦，叫做近呢兩年開始應該有都成三四單啦。係、okay? 開始點解會發生喺香港？ 點解發生喺香港？ 係啊，即係我諗 呢個咪拜，我諗咪拜拜呢個自由行所賜啩。 應該即係你當呢件，即係我撲街啲去講啦，順手牽羊咁計啦。咁你正常喺就算嗰件物件嚟講，咁你喺內地係真係易過喺香港好多咁。咁但係點解會即係喺香港度發生呢？我覺得係幾奇怪， 匪夷所思。 係啊，即係你要諗下嗰個成個程序嘅，係假設你真係 真係好啦，当係好值钱去买嘅时候，喂、嗯、你要运走你要过关㗎嘛。 都麻烦啦。 係咁你其实深圳我哋成日上去都知㗎啦，周围咁喺万象城度抢咗件相夹车走咗易好多，咁、嗯、你喺香港你好难㗎嘛，即係我唔明啦有啲嘢係。我反而唔明囉。 係咪香港啲细路仔有啲咩大陆嘅特质冇呢， 係咪唔知啊，我真係唔知，即係我觉得点解、啊、会咁嘅呢，跟住然之后 ,ok, 即係而家讲緊嘅粗内地口音，如果真係件事係 confirm, 即係如果係呢个事实咁，我会觉得、啊、 其实过关都难㗎。 好难㗎、啊、你话係 呀。真係唔容易。 你諗心花塵、啊、其实几无稽㗎、啊、你喺香港度做啊。 除非有啲咩即係设定咗个水路啊或者陆路啊。 或者可以。 係 有办法 走私呢啲小人蛇嘅。 係啦，咁 冇得讲。咁冇得讲啊。咁、啊、但係如果要走其实都唔係好难㗎咗。如果你有設定嘅路線呢，係呀，即係譬如喺流浮山啊等等嗰啲地方，其實好容易就已經過咗去㗎喇。係、哎、希望快啲搵返 啦呢單嘢。 咁仲有啲咩可以講呀、啊、 仲有啲咩可以講呀、 啊、冇呀、啊、講下啲打賞前先啦。 先講打賞前先啦。 講啲打賞前先啦。 補返個數先啦。咁、啊、今個禮拜報因為今個禮拜反而 check 數就 check 得密咗啲，咁啊最新嘅數字係就今個禮拜多咗2000多蚊啦，咁啊去到4400蚊， 4400蚊仍然都係一個好少嘅數目。咁啊，仲有就係、是、一個個個案講啦，咁啊抽糧嗰個咧就我哋就仲未安排俾錢佢嘅，咁呢個我同阿的都要兩個人要負責嘅、嗯、，OK。絕對係應該要受譴責嘅，咁啊，我哋係啊，因為真係冇時間，咁咧就下個禮拜頭咧就一定會安排錢俾佢啦。咁啊，嗰度就有10000蚊人民幣啦。咁啊，仲有咧就係抽糧，下禮拜咧就會喺湖南咧就會翻嚟深圳嘅，因為咧佢喺星期二咧佢就會上庭嘅，喺龍崗嘅法院咧就深圳龍崗嘅法院咧就會上庭。咁啊，都係就係睇下點樣判嗰個淋佢強水嘅男仔啦。咁啊，佢有問過我星期二可唔可以即係有時間過去。咁我而家都仲安排緊，因為我禮拜二呢就其實有個會要開嘅，咁啊所以我要再安排啦。咁啊，佢亦都睇咗，應該係睇咗第二次嘅醫生㗎喇，即係喺港大喺深圳嗰間醫院。咁暫時其實可以做到嘅嘢就唔多㗎，咁啊因為嗰邊都同佢講，就係話如果嗰個面部嘅手術要做呢，就相信要做好多次嘅手術。咁、嗯、所以呢就呢、這個就慢慢我會再同佢 keep 住聯絡啦，睇下佢嗰個情況係點樣啦。咁啊，我都同佢講嘅就係最緊要而家其實就係翻到湖南見翻個女，咁咧就安定咗嗰個生活先啦，即係安定好個生活先啦。因為好多嘢就除咗同錢有關之外，其實係同佢點樣再融入翻個生活係有即係係有關係嘅。咁所以呢個要即係我覺得就要等佢，要俾時間佢，等佢去慢慢融入翻個社會啦。咁、其實佢send好多相俾我，咁但係即係我亦都係即係連即係上網啊。上 Facebook 嘅時間都冇乜啊，咁所以希望啦，我做完呢個節目會有啲佢嘅近況嘅一啲近況嘅照片咧，咁啊可以即係 post 翻上去啦，北上頻道嗰度啦，咁可以即係等大家知道話佢嘅近況啦。咁、另外一個個案咧就係、小朋友黃崇熙啦，咁佢咧就而家咧就已經係做緊化療啦。咁啊阿 Roy 亦都同佢嘅爸爸媽媽有傾過偈啦，咁就最近亦都有一部電腦，有一部手提電腦呢係送咗俾阿黃崇熙啦，等佢可以喺醫院度冇咁悶啦，咁可以自己用下電腦啊，做功課啊，做學習啊，所有咁嘅嘢啦。咁亦都同佢爸爸媽媽傾過呢，就係、是、喂即係跟進返早嘅時候嗰啲80万嘅捐款究竟收齐晒未呢？咁佢话大约依家隔咗咁耐咧，收咗20多万到啦，咁啊80万真系冇啦。咁20多万都够佢哋可以用，即系可以用喺个化疗嗰度，一个化疗大约需要30万嘅。咁、所以其实都系掹掹紧啊，诸如此类啦，同埋因为每日住院啊，仲有就系因为佢妈妈亦都换咗只贵药嘅，即系同我哋讲，咁啊嗰个贵药就即系可能对佢会好啲啦，即系我化疗嘅时候就冇咁辛苦啦。咁所以就其实个钱嗰度亦都系好掹紧嘅。咁、 亦都係即係要澄清返，就係夠係真係冇收過80萬㗎吓，咁所以呢就呢、這個希望大家要知道啦。 不過就補充返少少。 係 一定有500蚊啦，指定咗俾飛黃順喜小朋 友。係咪？唔係，我哋嗰啲我哋捐咗，係我哋之前都捐咗㗎啦，係啦。 唔係新嘅， 新嘅， 新嘅、 okay ， 一定有500蚊。 好，得知道。咁我咁啊，又要係咁，我哋安排嗰五百蚊咯，咁啊要。咁啊，仲有咧就仲有一個個案就係梁錦強啦。梁錦強咧，最近咧就又入翻醫院啦。咁啊，其實 Roy 又同佢通過電話兩次啦。咁啊。早一排早譬如上个礼拜个零礼拜前呢，其实佢嗰个病情又系严重咗，个肚就不断痛啦。咁但系我哋同阿梁锦强就喺电话度通过一两次电话啦。咁阿 Roy 就话其实就有一次半次呢，其实喺电话度个声线都好虚弱嘅，根本连即系听都听唔到佢讲乜嘅。咁早一兩日咧，就阿 Roy 同佢再通過電話，咁個病情咧又好翻少少啦。但係咧，佢就講唔出究竟係即係醫生話佢嗰個肚痛嗰個原因啦。咁但係就佢而家就亦都係即係嗰個醫藥費咧係非常之即係不足夠啊。咁啊，我哋亦都係希望可以再繼續即係幫佢可以可以籌到啲錢啦。咁啊，所以就係、是、都係嗰句啦，就希望大家可以幫下手，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即係盡量即係打賞下我哋啦。咁你再其實有啲網友呢就我哋又不便讀佢嘅名啦。咁譬如有一個亦都發過個短信俾我，就係話俾我聽，佢話傑斯，咁佢話因為呢唔係常常喺香港，所以呢喺大陸存錢呢又好鬼麻煩。佢話上次呢大陸建行呢就存咗一次嘅打賞錢，就花咗成個鐘頭。咁佢話呢個週末呢就會返香港，咁佢呢就會入咗300蚊俾打賞錢嘅。亦都呢係做咗一個 auto pay， 咁佢話呢由呢個2014年嘅1月1日1日開始呢，每一個月呢都會自動呢有300蚊呢係會入落去嗰個戶口度㗎。咁佢希望就係啦，為大家做一啲有意義嘅工作啦，出一點力啦，同埋以表示一啲支持啦。咁呢個係我哋樂見㗎，我哋希望就係、是、其實唔係話想大家要捐好多錢，咁但係如果譬如話可以好似呢位朋友咁樣，即係每一個月可以做到一個 auto pay，咁定時可以俾到我哋呢，咁我哋就可以即係可以做多少少即係可以對我哋嗰啲受助人可以做多少少嘅支持啦。咁仲有就仲有啲人都要多謝㗎，譬如話早幾集上過嚟我哋度做節目嘅葉寶林啦，咁其實佢做完節目之後亦都有捐咗錢嘅，咁亦都有入咗錢落去我哋個戶口度嘅。咁呢個又我哋又未多謝佢啦，咁所以又要同佢講聲多謝啦。咁所以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打賞錢咯， 系咯， 系啊， 好啊，咁啊，讲啲咩啊？ 仲有咩啊？ 讲啊，唉，讲啊，今个礼拜啦，今个礼拜即系几单香港嘅新闻 ，OK， 都要发牢骚噶啦，第一样嘢咁，其实OK， 讲翻烟嗰度先啦， 84蚊系 嘛？唉，即系即系我觉得即系好啦。好離譜 ，OK， 即係大家而家 點嚟嘅啫。 嗱、 okay, ， 先咁樣講啦，應該咁樣講嘅係政府好多時而家做嘅所謂嘅一啲嚟緊會 promote 出嚟一啲政策，即係近呢四五年嚟都係咁噶啦，就係、是、做好有下邊有好多諮詢委員會啦，咁然後諮詢委員會就會透過好多顧問公司啦去做一啲調查啫，係咪先？咁咧近期嘅即係點解要講煙嘅原因咧？就係、是、近期咧就另外一個嘅諮詢委員會啦，就係、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O.K. 咁啊，做咗个调查嘅报告，就话结果就发现65.3% 嘅受访者支持加烟税啊。O.K.、另外有30%受访以戒烟表示两年前戒烟税之后就决心戒烟。咁啊，现时香港每包烟就大约50000包，咁啊，当中34蚊咧就系税款嚟嘅。呢、个委员会就建议款项咧倍增至68蚊，令香港烟售价嘅材料啊，即系 O K 个税就去到68蚊，咁所以咧每一包烟买咧84蚊一包，系啦，咁啊希望咧就吸烟率咧由现时10.7% 降到去单位数咁样讲， 系 就系咁啦， 咁 啊。即系 OK， 有咩睇法咧？ 嗱，首先啦，讲一讲啦，呢、這个吸烟与健康委员会嘅主席林大庆啦 ，OK， 林大庆医生啦，我系嗰日咧睇住睇，因为冇计啦，即系近期你要，我又即系晏昼嘅时间咁开住新闻台啦，咁新闻台你知好多时呢啲就会直播啊嘛，哇呢条友 真系想打爆电视， 真系想打爆佢。第一样嘢， 佢讲咩呢，最主要嘅原因啊，咁啊呢位 ,ok, 呢位医生讲嘅就话，某程度上因为呢即近期呢发即我哋嘅通胀嘅关系，即我哋嘅之前加咗嘅烟税嘅价格之后呢，其实呢一刻已经抵消晒㗎喇。 惯晒啦，大家50蚊冇问题。 係啦，唔係惯晒，係个通胀嘅问题已经抵消晒㗎喇，咁样讲。 冚家。 知我使讲乜。咁、okay. 所以其实虽然系加咗烟税，但你对比返嚟讲其实已经系平咗。哇，真系想杀咗佢 ,ok。咁跟住讲啦，所以就系84蚊 ,ok。咁第二样嘢就系话，其实我哋访问嗰啲受访者 ,ok、 嗯。 包括吸烟嘅人。 嗯。 吸烟嘅人。都赞成，有大约30%都赞成系要加烟税嘅咁样讲。哇，咁你见到呢啲嘢啫，嗱，好明显你成个即系呢啲所谓嘅委员会嘅顾问报告，你就会见到系完全就住政府嘅方向。第一喺道德捻嘅层面嚟讲，喂，冇问题啊，嗱，几方面市民赞成 ，OK，然之后可以减低到个吸烟率。第二样嘢嘅吸烟嘅人都赞成， 系 啦，去加烟税。咁政府收到个咨询报告，咁咪嚟紧咪加咯。 你呢啲嘢咧有几个，你有几个角度去睇啦。第一就系、如果香港政府咧好多嘢好似呢个吸烟呢个方案咁样咧，咁贴近民意咧，咁啊唔使搞到而家咁天怒人怨啦。够好多人要求吓、有真正嘅普选啊。咁啊，但系你又会要扭曲晒所有嘅民意咁呢、这个系即系双重标准啦。咁、第二嘅就系呢啲咁嘅顾问报告就即系只有三岁嘅细路仔先会信嘅啫。因为呢啲通常都系先有咗个结果，跟住之后就按翻个结果去做翻个数据出嚟嘅啫。咁啊我只系咁讲啦，即系无语噶啦，我哋都好耐都冇喺度讲过关于吸烟嘅嘢。咁你要加到84，我哋都真系控制唔到，最多行出嚟又系示威嘅啫。咁同埋就系示威都冇人可怜我哋啦，因为我哋系烟民嚟噶嘛，系咪先？食烟系唔啱噶嘛。咁啊，你要加到84，系咪先？即系如果要咁嘅时候，我咪最多移民咯。即系呢个社，我只系想讲嘅就系、是，我作为一位烟民，我都系咁讲啊，就系、是、我觉得。食唔食烟系我嘅自由啦，我亦都唔会因为我就算有一日我真系戒烟，我系唔会因为你加到84蚊而去 戒 咯。咁我只系唯一嘅就系话，我只系会如果呢条方案真系通过，我只系会见到呢条方案里边有一个好处啦，对我就系将我嘅身份地位提高咗啦，因为有食烟个身份系绝对系非富则贵嘅，84蚊一包烟真系冇乜人食得起。咁我再讲嘅就系话，希望大家第日如果你食紧包84蚊一包烟嘅时候咧，记住翻嗰啲。食唔起84蚊一包烟嘅嗰班伯伯，咁我哋都好耐冇做过呢、這个即系、就是、派烟嘅行动啦。咁、我谂就即系有局，我哋又会继续即系、就是、再做啦。咁而家其实点解会话冇做翻派烟嘅行动咧？一段时间我哋冇做，就是、因为我谂都系第一就是、因为我哋真系太忙啦，忙得好紧要。咁啊，我始终都系嗰句，有阵时我哋好想做好多嘢，但系我哋始终都系业余啊，我哋真系冇办法去全职去投入去做呢、這个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系、是，其实一路做落去，咁啊，嗰个原因就同我有关嘅。上次我又嚣得滞嘅，咁我即系黄咗嗰件大烟翻嚟嗰个。因为你如果你叫大家即系50蚊一包喺香港买，跟住捐出嚟咧，呢条数亦都系 好襟计， 好襟计嘅。除非亦都系一样，即系打赏前都做唔到，派烟点会做得？即系除非话喂，我哋呼吁每人听北上频道嘅，买一包烟上嚟俾我哋。咁如果每人都肯真系买一包烟送俾我哋咧，咁条数又不得了啊！但系你会唔会做咧？我真系唔系，即系我冇啲文牛咁乐观嘅。即系我而家吓，即系打赏前每个礼拜都系。得嗰有几千蚊，我哋都好开心啊！咁、我又唔想逼得大家太犀利啦。咁但系你话，如果我哋唔系用呢个方法，咁、另外一个方法就喺大陆偷运啲烟翻嚟啦。咁呢个又有危险性啦。咁 阿傑斯就上次阿黃鳩咗啦。咁其實我都係嗰句好坦白，我每個禮拜過翻都係大多嘅爆煙嘅，依家咁啊，但我唔知點解啲人又唔鳩捉我嘅，係都係嗰句咁啊，咁啊，所以我哋但係都要即係嗰個就稍後我哋再做啦。即係如果係即係睇嚟就又係避唔到噶啦，一放親呢啲風出嚟咧，嗰、那個屌你老母梁又唔係梁振英嘅，屌你老母曾俊華，可能冇屌佢老母啊！咁啊咁啊，佢一定會又即係睇嚟都係又係做眼噶啦咁啊，84蚊係一個非常之荒謬嘅數字嚟嘅，即係可以再講，你喺歐洲買一包煙都係5蚊歐羅到嘅啫，5蚊歐羅咋，5蚊歐元，我仲要講嘅就係嗰唔係淨係個數字上嘅表達。一啲咩出嚟啊？你仲有要睇系嗰个生活指数， 系 嗰、那个生活指数就系84蚊。你谂下喺香港系做到几多嘢？ 唔系，我想讲你话，你话通胀嘅问题 系啊， 咁人 系三餐饭啊，可能最细都少少系三餐饭，系离晒谱啊！真系 自啲回归咁多年以嚟， 系啊， 从来个人工系未能跟嗰个通胀去加， 系 啊，你凭乜嘢？你凭乜嘢仲可以攞通胀嚟讲咧？真系黐孖筋嘅呢啲人。咁啊，冇好讲噶啦。咁啊，我就系想讲就系唔系净系加包烟嘅问题咯。即系呢个系点讲咧？有冇尊重过所有人喺呢个社会里边生活咯？即系我谂喺个社会里边，每个人与人之间都要需要一种尊重。咁但系食烟之不受尊重咧，已经令到我真系觉得系 唔系我真系 冇办法再 我真系开始觉得一样嘢，即系唔系我哋呢班主持啦，即系出咗呢个报告呢单新闻之后，其实身边嘅有啲朋友食烟嘅朋友都话。喂，咁你其實焗曬啲嘢去試煙度嘅啫，你焗 Q 住人哋， 係啊，即係焗又焗啲老人家繼續食假煙。 我冇你咁勇敢，我哋知道香港你一定會揾到嘅。身邊問兩三個朋友咧，一定揾到佢話嚇32蚊包 OK， 一定揾到嘅， 係啊， 係咁樣講嘅啫 OK。咁但係你話喂？不如你禁咗佢算 了，系咯， 即系我觉得你真系 讲过好多次啦， 你真系算啦，你一铺个 食烟，即系将佢犯法化， 当 K 就系 cocaine 咁样禁咗佢算 了，即系你讲唔通啊？点解你要不断要去针对烟民咧？ 系咯， 系咪先？饮酒我哋都讲过啦，最简单醉驾都系一个好严重问题，点解你唔将啲红酒加几百个 percent 嘅税啊？ 或者你加捻咗白，你净系加茅台嘅税，系咪先？ 系啊，佢一茅台嗰啲又唔使加啦，系咪先？咁即係喂好多嘢，咁咪仲有就係呢個喂，即係你如果你用呢個邏輯嘅話，其實係你可以加好多嘢㗎喎。你覺得香港人食煙，如果煙民多嘅時候會影響個健康，我就可以講喂，屌你大佬，個個禮拜我翻親嚟，大佬去親銅鑼灣、旺角，我都感受到啲人多到好似六尋咁樣咁，咁係咪入嚟嘅人可以又收佢税咧？ 係咯， 係咪先？係咩？等少啲內地人嚟到，咁啊香港人呼吸嘅空氣都健康啲啦。我而家發覺我而家呼吸唔到喎，咁你咪可唔可以幫下我咧？又咁呢啲嘢你又喂，即係如果你用咁嘅邏輯係。冇得搞㗎大佬。咁但係點解你要執你點解要即係因為殺咗你老豆老母咩咁家產係咪先，即係關我食煙關即係關係撚事咩，我已經匿埋食㗎啦大佬。我已經喺條後樓梯度食㗎啦。即係喺街食我都而家都少㗎大佬。咁你仲想點啫？ 係啊。 係啊。 咁 咪逼我跳楼啊！ 唉， 系啊，跳楼啊，真系做鬼嚟揾你啊， 好辛苦 你真系。 另外有单嘢好想呻嘅， 系 即系第一节结束头先讲到啦，有即系我哋香港人有乜嘢香港人有乜嘢文化媒体，亦都有乜嘢政府啦。OK， 即系呢个礼拜 李飞， 你啊忙啦，四五六唔喺香港啦。OK， 咁啊李飞啊嚟咗香港， 系 即系呢单嘢，我觉得真系。搞笑啊！成單嘢嘅係 OK， 咁嚟咗，跟住泛民嘅就又喺度扭計，就話做乜唔獲邀請啫，人成咁第一樣嘢嘅係呢班人，我真係完全唔知做乜撚嘢啦。OK， 喂，屌你唔獲邀請咪唔獲邀請咯？你埃契弟做乜撚嘢啫？係咪先？ 啊！但係要佢哋做人情，睇下佢哋會唔會爭住去嘅咧，真係。 啊！我有单嘢要同你讲，几好笑嘅啊！咁第二样嘢系咩咧？第二样嘢咧就话 OK 啦，好啦，跟住好，大家见完之后啦，哇！真系当李飞系咩？一本人肉基本法 OK， 系佢话乜就乜噶啦。 大家好啦。 讲完嗰可能十零廿句嘅说话，无论系 OK 梁爱诗啦、谭慧珠啦，跟住然之后香港呢边嘅 OK 公民党嘅汤家华啦、刘慧卿啦，跟住成扎人，各有各解，各解读佢嘅说话。喂，大佬啊，咁其实咁法律嚟做乜嘢呢？即系其实你而家等于嘅系。当年99年第一镬释法，大家喊撚晒口咁样嘅香港法治精神何在嘅时候，喂，你而家系周鸠为释法喎、你喂，你写好咗，你根本就系有就系有，冇就系冇，喂，冇问题嘅。但唔系你班撚样喺度揣摩佢喺度讲，同埋嗰条友系咪真系代表咗嗰件事咧？又唔撚系 ，OK？ 咁好啦，咁究竟我哋仲喺度做紧啲咩咧？好啦，翻翻转头嘅，你落翻去香港人身上，大家。成个礼拜 ,ok, 本身明明呢单嘢其实好切身处地嘅件事，但係大家都更加切身处地就咩呀，哎呀无线死啦呢铺大领落啦，讲緊嘅系无线熄机熄灯嘅问题，咁你冇人关心呢啲嘢㗎 ,ok, 咁你调返转头嘅就喂你而家去到呢个地步踩到上心口，即係你連反台或者連出一句聲都唔理嘅時候，咁冇辦法嘅，咁即係算囉，咁係有得俾人入囉，入曬佢囉。 唔係你跟住落去成個 灰㗎，其實我覺得真 係政改方案下個月就會開始啦，咁一路打後以後嘅日子就好多呢啲咁嘅鬧劇㗎啦，一定即係你頭先講過嘅問題，關於譬如話喂本基本法，咁你又大家冇人去跟本基本法，咁首先就係話俾你聽，如果你有睇過本基本法，其實就係所有嘢都係含糊不清㗎啦。咁你到最後結論就只有兩個方法，一個方法呢就係你搵個靈媒呢就召返曬當年嗰啲人喺個陰間度召返曬上嚟問清楚。但係其實你召返曬所有嗰啲人上嚟，可能佢哋都 含糊不清， 都係答唔清楚㗎。因为都是含糊不清的，因为当年我们是摸着石头过路的嘛。咁所以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好似其实有啲道理㗎，即係应该而家其实教主咪成日睇一年半载咪成日都噏住一样嘢囉，全民制憲嘛，烧鸠咗本基本法佢嘛。咁但係佢嗰个呢就限于只係一个讲字㗎嘛。咁你有冇人去做呢？我係支持㗎喎、我支持佢真係烧咗本基本法去喎。是不是先？咁但係呢樣嘢係我都講過，我係唔相信香港人係會可以咁去做嘛。你要佢行出街都難啦，上街都難啦。你叫佢好清晰咁樣同你一齊大聲行出嚟嗌一聲，同本基本法割席，我諗香港人係做唔到囉。咁所以你跟住落去嘅絕對係一個鬧劇啦。咁即係呢個我哋大家再睇啦，咁我諗今你睇到所謂嘅諮詢，即係譬如話你話李飛嚟到佢啦，佢又你但係大家不斷佢呢三日嚟到，其實大家不斷都係問佢一個問題咋嘛，公民提名究竟佢接受唔接受，佢到走都話冇話到個答案俾你聽。呢個就咪就係中國人嘅思維囉。咁然之後你睇到林鄭啦，跟住李飛走咗，林鄭出嚟講啦，下個月開始諮詢㗎啦，但我哋係唔會談論一個具體嘅方案出嚟，咁你想諮詢啲乜撚嘢呢？即係你搞係可以，你想身體好呢，不如唔好睇啦啲新聞，最好真係唔好睇啦，有鳩佢啦，即係你真係你想我哋對香港有希望呢，係冇可能㗎。 咪真 係係啊，即係除非我哋就黑埋揞住雙眼，揞住耳仔，咁可能我哋仲會相信香港有希望。 我唔想， 如果係真係冇希望， 即係我唔想喺節目度講，但係我真係覺得喂開始攰呀。即 我攰咗好耐啦， 即我觉得系喂，去到呢个地步嘅系 ，OK， 你纯粹话你从一个正常嘅途径，你去投票嘅方式 ，OK， 用翻去应使嘅公民嘅权利去做一个代表，即系一啲政府佢系唔满意嘅时候，你会发觉，即系嗰班人系你又见到，哇，大佬呢班人搞乜嘢咧 ？OK， 好啦，到第二样嘢系好理想咁。你走出嚟上街，咁但係問題嘅係你會發覺嘅係其實你又好撚另類喎，調返轉你好似動物園裏頭嘅一隻老虎咁，其實你混撚咗個籠裏頭嘅，只有你喺度咆哮， 鳥籠嘅政治㗎嘛， 其他人係其實我行過見到就算咁樣，咁即係你會發覺好多嘢嘅係喂 你好无奈噶。 系啊， 个原因系对于我嚟讲嘅系，喂，上一手嘅嘢你冇谂问过我噶，你冇可能，你冇可能逼我要接受噶嘛。嗯、但系我系反抗唔到啊嘛，即系好辛苦 啊。冇啊，你唯一可以做嘅系咁咯。其实我就不存有任何希望嘅。OK。普選一定會2017俾到你嘅，但係嗰個門檻係高到不得了啦。咁我都係嗰句，如果第日競出嚟競選嘅幾個 candidate 裏面咧，求其有一個係民主派咧，我都覺得好開心噶啦。即係然之後你又可以有得搞下啦。如果唔係嘅話咧，或者係根本係一個普遍港人都唔會要，即係唔會接受嘅一個普選嘅方案，我都係咁。你咪去到2017-18嘅時候，用大家可以做嘅，咪就係投一張廢票咯。用你嗰張票嚟。去表達你嘅不滿咯，即係唯一可以做嘅係咁樣嘅啫，真係冇乜嘢可以做嘅，真係。聽下歌休息一陣啦，翻嚟我哋再繼續講翻啲內地嘅嘢啦。Yes, it's over, call it a day. Sorry that it had to end this way. No reason to pretend. We knew it had to end.Someday, this way. Guess it's over. The kicks are gone. What's the use of trying to hang on? Somewhere we lost the key. So little left for you and me. And it's clear to see.Too little, too late to lie again with you. Too much, too little, too late to try again with you. We're in the middle of ending something that we knew was over. Oh, it was over. Too much, too little